会心不适应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由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这首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，其实它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，最早问世于1977年，它的原唱呢叫做陈兰丽。而这首歌它的翻唱版本呢，我数了一下有10多个版本，是我自己呢非常喜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这版慢悠悠的，给人一种非常坚定踏实的感觉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《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》。为什么我会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呢？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这首歌当中的最后一句就叫做《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》，而它呢就会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，你长得这么美丽，叫我不能不看你，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，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，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，直到天长地久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，你长得这么美丽，叫我不能不看你，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，有时候你很调皮，总是让我着急，一颗心总是为你跳不停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总有千百万个你，你的影子装满我的脑海里，

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北京时间19:00。